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近年来，随着我们大家的出行方式的越来越多元化，网约车成为了我们出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而随着网约车的不断的发展，网约车司机侵害乘客安全的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而同时呢，因为网聊约车和黑车这样的出行方式引发的一些侵害性案件也时有发生。那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您安排首都警察之声，请到检察官跟大家来说一说约车出行陷阱多，四类风险需防范。 追踪检察动态，展现检察风采，这里是首都检察之声。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的王昭检察官。王检察官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涉及到网约车的出行陷阱。其实啊，我们涉及到网约车的一些案件，我们从民事纠纷的角度跟大家说过很多。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是从咱们朝阳检察院审查起诉的一些刑事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这种网约车的陷阱啊，网约车给一些乘客所带来的危害都有哪些。那么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网约车都会有这些陷阱啊，我们只是说大家一定要提高一些警惕啊，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及时的更好的来保护自己。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王检察官呢，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啊，分为几种不同的这种网约车的这种侵害乘客的类型，一一的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第一类是什么呢？ 第一类呢案件就是我们所说的平时最常见的，也是社会公众关注度最高的网络出行平台司机色胆包天，频频揩油女性乘客。 有这样具体的案子是吧？ 对，是有这样具体的案例。现在呢，这个网络出行平台已经成为老百姓日常的一种非常常见的出行方式。与此同时呢，女性乘客呢也经常被司机揩油或者侵犯。在这种情况之下，司机往往会采取手段，首先是要降低被害人的心理的警惕性，之后就使用暴力或者下药等方式实施强制猥亵甚至强奸等犯罪行为。然后在朝阳院办理的案件当中呢，有两起是十分的这个具有典型性的。第一个案件呢，就是在范某某强奸案当中，这个乘客小刘在案发当晚9点多从三里屯一个美容院出发，通过呼叫滴滴顺风车，然后约上一辆宝马三系的汽车，把他载回。 那是辆很好的轿车呢。 对，是个非常好的车。然后也正是因为这辆车比较好，这个小刘也是放低了自己的警惕心理嘛。然后在路上呢，他就和范某某开始聊天，然后对对方觉得是还是蛮信任的，就互相加了微信。 哦，还加了微信。 是。 哦。 然后在整个交流过程中，觉得还是挺有好感的吧。然后两个人就在当晚相约说，我们一块儿去汽车电影院看电影。 到了电影院以后，没电影刚刚开始没过几分钟，这个范某某就开始不是很老实，他就在车里对小刘又亲又摸，并且去脱光了自己下半身的衣服，然后同时想要去把小刘的裤子也扒下来，与他强行发生性关系。之后因为小刘强力的反对并且反抗，才最终没有得逞。 哦，那这个司机哈，就是这个姓范的这个人哈， 是， 那他是一个什么人？是用专职的滴滴司机呢，还是说他还有自己的工作呀？ 他是有自己的工作的，他也是属于拉，因为刚才我们所说是一个滴滴顺风车嘛， 顺风车， 就是属于顺道，然后我再载一单，对，最后属于一个强奸未遂。但是呢，在2018年1月份的时候，范某某也是因为这个犯强奸罪被朝阳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6个月。 这个里面能够看出一些什么？什么样的问题 啊？在这个案件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尤其是女性乘客，在遇到一些车辆的这个品牌级别比较高的情况之下，或者是看这个司机衣冠楚楚，然后言行举止都比较斯文的这种人的时候，我们要提高自己的警惕性，不要轻易的放松这种心态，觉得哎呀，我就顺便交个朋友，大家一起玩玩乐乐的，好像还都不错，但是不要这个轻易的相信对方，因为终归他还是一个陌生人。 而且你看啊，这个女孩子，她第一次见的这个司机，然后她居然还就加了对方的微信，居然也答应对方说一块去看电影。像这种，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太草率了吧。 对，一方面可以看出来她是一个比较容易轻信别人的女孩子，另外一方面也不可否认，这个司机他自己的宝马三系汽车也给她加分不少，所以也让女孩子会不会觉得说啊，未来我们可能去发展一些其他的关系，也是提醒各位乘客，在就是打车的过程里还是要以安全为首要的目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然后另外一起案件呢，就是被害人叫做小高，他也是通过打车软件，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认识了一名司机胡某，然后为了方便呢，双方也是加了微信好友。 哦， 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呢，小高就是乘坐了这个胡某他所驾驶的车外出办事，上车的时候小高自己带了2瓶酸梅汤，但是没有喝完，然后在下车办事的过程里就把这个酸梅汤留在了车里，然后就是万万没想到，胡某就这个犯罪嫌疑人就趁此之机往这个酸梅汤中下了名为弥漫之夜的迷幻药。所以在小高回城的路上呢，然后那个当时胡某还在劝他，说哎，天气这么热，你赶紧把水喝了吧。然后小高就也没有任何的警惕心理，就把这个酸梅汤喝了，因为他也是觉得这是我自己带的水啊，不会有什么问题。喝完以后呢，他就失去了意识，然后胡某趁机就将小高强奸了。醒来之后，小高发现自己衣冠不整，然后他才觉得我可能遭受了不法的侵害，然后赶忙报了警。然后经过毒检，小高体内确实有查出氯硝西泮代谢物，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弥漫之夜里头能够让人致幻昏倒的这么一种药物。 这弥漫之夜是个什么药物？ 它是一种迷幻药，所以说就是把它加到这个饮料里，你喝进去以后你就会丧失意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给了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 那当时啊，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子这个小高中间离开过一段时间这个车。 对。 那当时她跟司机说好，就是我下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 对。就是说我去办个事情，然后你一会儿再把我送回去。 送回去。然后司机就在外面等着。 是的。 那这个是他们当初在这个打车的时候就说好了呢，还是小高临时跟司机说？ 是他们当时说好的，小高就是想叫这个胡某的车，然后去去载他当个司机似的吧，去办事儿。 那司机的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迷幻之夜的这个东西，他是平时就放在车里的。 还是说我就临时就放到身上的，还是它怎么来的呢？这个东西 它应该是有针对性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嘛，它这个第一次见面确实是通过优步这个当时还在市场上运营的这个轿车软件，然后认识了小高，但是后来两个人加了微信，所以之后再想用车的情况之下，就直接通过微信预约一下就好了。所以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去接这个被害人的时候，他是知道我要来接的是这个女孩，所以他也是做了一些准备的，只不过他没想到这个女孩自己就带了饮料嘛，这样也不用他再往他准备的饮料里去下任何东西，而且小高会更容易去相信我自己带的水没有问题。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所以这也是提醒广大的乘客，尤其是女性乘客，在我们哪怕说信任一些逐渐从陌生人变成熟人的司机的情况之下，也要看好自己身边的财物，然后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不要轻易的把一些食品物品留在车上。 对， 所以也是提醒各位乘客吧，然后要加强这个防范的心理。 另外呢，说就是这种司机啊，就算是和您这个合作了好几次，相对来说熟了，但是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熟人。 对， 对，您对他的一些底细啊，对他的情况其实并不算特别的了解。 对 啊，所以说还是不要就是那种，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啊，不要完全彻底的去这种去相信他，去依靠他或者怎么样。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情况您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在第二类的案件呢，我们把它叫做网约车司机拒载引冲突，与乘客上演全武行。这一类案件当中呢，我们能发现司机呢因为拒载等多种原因与乘客发生言语冲突，之后就会上升为拉扯撕拽、拳打脚踢等暴力行为。比如说在这个李某涉嫌故意伤害的案件当中，滴滴专车司机赵某在2018年年初的时候，在首都国际机场附近接单，之后呢前往2号航站楼2层10号门去接乘客李某，最后因为他发现李某的行李太多了，他这个车没有办法承载，所以就跟他表示你能不能去把我这个就是给消掉，然后去换一个车再取约。但是呢李某就觉得很不服气，我已经等了这么久，这既然你是想要拉这些从机场走的人，我的行李多也在情理之中，所以呢双方就发生了很激烈的这个骂战，然后以至于引发了 就是在现场是吗？ 对，就在现场。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呢，双方都摔倒在地，然后也均受到了身体的伤害。所以说我们也能发现啊，这个不仅是司机情绪比较激烈，连乘客也会遇到这种问题。然后当你越在焦急等待的时候，当司机拒绝你，你就会越觉得难以忍受。但是实际上如果发生了肢体冲突以后，不仅是对双方的身体造成了伤害，而且其实是很耽误时间的一件事情。 对，但是因为首都机场啊打车的确挺不容易的，轿车也可以理解哈，等了那么长时间焦躁的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再怎么样你也不能跟人家大打出手吧。 而且尤其像机场这一类的就是重点的交通枢纽的地带，如果发生这一类的事件，其实是非常影响到现场的这个治安情况的，也会影响到其他乘客的出行。 后来刚才您还说啊，说这起案件是一起故意伤害案件。 是的。 难道造成一方这个比较严重的伤害了吗？ 主要是造成的是司机身体的伤害。然后 那这样的话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是乘客。 对，是乘客。司机是有一个轻伤一级的后果，所以最终是乘客被追究了这个就是刑事上的责任。 您看这个乘客本来是要叫司机，我就是要回家的是吧，结果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儿，家没回成啊，直接去看守所了。 是 啊，所以这一块也要跟大家说啊，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那您觉得哈，就是可能在这种包括最近这段时间，比如极端天气比较多，下大雨雷暴会导致路上的车比较难叫哈。而且呢，像首都机场、北京站、北京南站、北京西站这样的地方，车可能也不好叫。在这种情况之下，叫到车，您觉得通过我们这件事情哈， 给我们这些乘客还有司机师傅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我觉得一方面呢，我们要这个树立一种就是有秩序乘车的这个意识。并不是说我是乘客，我是顾客，我就是上帝，我想怎样就能怎样。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尤其是像北京这种交通确实不是非常便利的这种大都市吧，我们得对方给自己留下充足的时间去乘坐一些车辆，还是说去打车也好，然后都不要太情绪激动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更加推荐大家去乘坐一些公共交通模式，像首都机场也有这种机场大巴，或者是说地铁，都可以很方便的帮您去达到您想要去到的目的地。所以如果说打车或者是叫顺风车叫滴滴也好，都不是很方便的情况之下，还是建议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种类型是黑车司机见钱眼开，盗窃乘客遗留财物。在这一类案件当中呢，因为我们都知道，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网约车以外，黑车呢也是比较多的一种现在社会上存在的运行的这个车辆。黑车司机呢，因为人员结构复杂，车辆行驶的地域面广，运营过程中的随意性比较大等因素，也导致了在这个运营的过程当中很难对他加以约束，所以这一类的驾驶员也会成为一种流动的违法隐患。部分司机甚至存在犯罪上的侥幸心理。比如说下面这个案例，黑车司机周某某在三里屯地区拉上了乘客陈某，把他送到目的地以后，发现呢在自己车辆的副驾驶手扣的位置，有一台乘客遗留的手机。这个周某某呢，便尝试解锁，发现这个手机可以在没有密码的情况之下登录支付宝 APP。然后想到说，对方我是黑车嘛，对方也没有办法轻易的能找到我。这个跟我们所打的那个网约车平台的车辆还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他就起了贼心。然后他就使用小额免密支付的方式，先后通过这个被害人的支付宝给自己的支付宝账户转账13次，共计盗窃人民币2800元。 那这样的话，其实他这个行为就是手机他也自己拿着了， 对， 是吧？ 对。 然后他还通过对方的这个相关的软件，还盗窃了一些钱。 是。 但是作为这个乘客来讲，他迟早会发现。 但是这个就是黑车司机他会认为你没有办法定位到我。他可以转完账以后就把这个手机关了。但是呢这个黑车司机也属于就是怎么说，就是不是很聪明吧。因为他往自己的账户转账，其实只要你通过别的移动的这个手机或者是平台上网以后，你都可以能发现到底我的钱去到谁的账户了。一追索都是能找到这个嫌疑人的蛛丝马迹，还是可以抓到的。所以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要藏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因为你但凡做了这件事情必然会留下痕迹。 对，没错。这里呢当然还是要提醒乘客哈，您自己的随身的财物一定要看管好不管是在坐正规的出租车还是这种网约车甚至是一些所谓的黑车的时候，行李一定要看管好。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四类案件是男网友暧昧相约，女乘客在乘车途中遭侵犯。部分的犯罪嫌疑人呢会隐瞒他的不法目的，然后以聊天软件为平台，长期与异性网友拉暧昧献殷勤。之后呢就会利用对方贪图便宜的心理，以帮忙为名提出各种就是我会自愿去接送女乘客的这种服务，趁机揩油。 这个跟网约车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们认为他是属于网络相约。他们也是在网上认识的朋友。他也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专职的 司机， 嗯 啊，其实跟非常规范的出租车相比，这一类的人也是一个很大的一种犯罪隐患。 嗯嗯嗯。 然后像在这个孙某涉嫌强奸案当中呢，这个嫌疑人他就自称自己是一名歌手，然后经常通过微信向女性网友示好，并且主动提出要接送女性网友出行。 嗯， 然后他这个人呢就会先后以给女网友过生日啊、交男女朋友啊之类的借口，分别将两名被害人约出，之后在自己车内前后分别将两名被害人强奸啊。最后 这个人实际并不是个歌手是吧？ 对，他并不是一个歌手，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实施这种强奸的犯罪行为。 嗯，他也不是图财。 对，他就是图色。所以最后在2017年12月的时候，然后孙某这个案件就案发了，他最后也是因为犯强奸罪被朝阳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六年。 嗯，哎，这起案件里面他也没有采取像我们前面那个案子当中，比如说下什么所谓的迷药啊什么这样的方式来在女性不知就是没有知觉的情况之下将她侵犯什么。 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车辆它也是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其实你能不能从车里头逃出去，司机是有很大的掌控度的。 对， 他把车一锁，那我就没有办法往外逃了。然后像这个案件的这个嫌疑人，他是没有用任何就是说让你失去意识什么的啊，他还是在被害人清醒的情况之下，然后把他相约出来，你进到我的车内，我就完全的控制了你，然后再开到一些偏僻的地方，然后来实施犯罪行为。 嗯，这样的话女性就算是临时一下子跑了，其实也很容易被抓回来。 对，关键是 周围没什么人嘛。 是，他也不太容易跑，因为他把车一锁，你这作为一个乘客而言，你很难去把玻璃敲碎啊什么的。而且男女一般来讲力量悬殊会比较大。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各位女性的网友也好，乘客也好，真的是要提高自己的警惕心理，不要给对方可乘之机。 嗯，没错没错。那么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然后最后一类就是第五类案件呢，就是临时交友秒变抢夺犯，驾车逃走占财物。在这一类案件里呢，犯罪嫌疑人往往就会也是利用这个聊天软件频频示好，然后借机把网友相约出来见面。一般也都是女性网友是被害人啊，然后一旦呢这些网友同意相见，随即呢也就是坠入了犯罪嫌疑人的这个劫财的陷阱之中。像下面这个案例就是这种情况。犯罪嫌疑人呢刘某某，他是特别喜欢扮演知心大哥这个角色。然后多次呢通过聊天软件相约失恋的或者是醉酒的这种心理状态不是很稳定的女乘客，然后提供搭车服务。在行程中刘某某便会借口说让女乘客下车去买烟啊、买饭啊、买饮料啊，然后之后会趁机在女乘客下车之后立刻把门锁上，然后就加速开车逃走，相当于是说我把这个女乘客放置在车内的包啊、手机啊、一些钱财都给抢走了。 那他专门为什么他要专门针对这种比如情绪不太稳定的人，刚失恋的呀，或者情绪不高的呀，刚受打击的这样的人呢？ 因为确实我们知道这种女孩子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她通常是心里会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所以对方也就是犯罪嫌疑人也很容易去攻破她的这个心理防线，然后也就比较好给她约出来。约出来以后呢，你通过一些安慰建立双方之间的信任感，女孩就会降低自己说啊，她是不是想图我什么这种想法。那你说她人家开着车愿意带我出来散散心，那她让我去买点水啊、买点烟也是情理之中，所以她也不会设防，然后也就会说在一种自愿的情况之下下车去买东西，然后以至于给了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 对，等这个女孩子买完东西回来一看傻眼了， 对 啊，车也没了，人也没 了， 东西也没了，是吧？他这行为算是抢劫吗？还是 抢夺？ 哎，这起案件又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个案件呢，我们能发现，就是还是这个女性的乘客，可能她在自己心里遇到一些困难，心里比较脆弱的时候，很容易轻信其他的网友。然后呢，这个网友也是将车辆作为她的一个犯罪工具来进行使用。然后最后呢，导致这个女乘客就是她会有就是财产造。 受了损失。所以我们也想提醒各位网友，还是确实要提高自己的内心的一个防范意识，不要轻信这些好像对你示好的人，因为他们可能真正藏在背后的意图是你所没有办法就是猜测到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管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一些这个网约车司机也好，还是频频向您示好的一些网友也好，还是说想主动跟你聊一聊啊，你最近心情不好啊，咱们俩没事喝个咖啡吧啊，这样的一些知心大哥哥也好哈，其实这样的人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熟人，你对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有前科劣迹啊，是不是有些什么样的情况根本就不太了解啊，所以应该格外的来注意哈。 是的， 好，那么通过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五类涉及到这种约车出行的这样的陷阱，那么这五类里面有两类是属于涉及到这种并不是真正的网约车啊，而就是这种在网上认识了以后呢搭车呀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三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网约车，那么通过这几个您有什么样的提示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首先呢，我们想提示各位乘客应当树立拒绝黑车、夜不拼车等自我保护的意识，然后在上车之后要及时记录车辆的车牌号、司机的姓名等相关的信息，并发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如果说遇到司机他有一些不法行为，或者说我作为乘客我的自身权利受到了侵害的时候，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向司机所属的平台进行举报。然后第二点呢，我们尤其想要提醒女性乘客要提高警惕性，防范呢自陷风险。年轻的女性时刻要防范陌生的网友，然后抵挡免费搭车之类的诱惑，不让犯罪嫌疑人有可乘之机，并且在乘车过程当中尽量不要坐在副驾驶，要保持与他人处于这种电话联系之中。第三点呢，是希望大家可以及时关注媒体报道的相关的违法案例，可以强化对网约车出行的安全隐患的那个敏感度，因此相关的违法行为与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关注司法机关公布的最新案例，也是了解作案手段、避免受到损害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之一。 没错。那么今天呢，王检察官呢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五种不同的案件，那么也希望大家今后啊，在约车出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提高警惕哈，不管是自己的财务安全还是人身安全，尤其是对于这个女性的乘客朋友。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个侦查监督部的王检察官，再会。 再会。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今天呢跟大家说了网约车，明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个网约护士。可能很多朋友听这个词啊觉得很新鲜，什么叫做网约护士呢？护士还能够通过网上来约吗？那如果在网上约了护士，他又能够提供怎样的服务？这里面还存在什么样的法律上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具体跟大家来讲一讲，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20点再会。 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